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接下来的这几个故事呀，就是在我们到地质馆以后点名的时候发生的。故事一叫做宝宝几岁了。周六上午，妞妞走进地质馆一楼大厅的时候，忽然有了一种参加化妆舞会的感觉。妞妞猜想着，在这些聚集着的家长当中，究竟谁是继续啊，谁是 Caroline， 谁又是灰平凡呢？哈，太神秘了。妞妞站在大厅中央想了一下，认为如果挨个去问诸如您是步步猫吗这样的问题实在有些别扭，所以啊，妞妞决定还是从宝宝入手，反正不是有年龄段吗，问问宝宝他们几岁了不就解决问题啦。妞妞很为自己的主意感到自豪，于是呢，马上开始了关于宝宝年龄的调查。以下是部分对话实录。妞妞问宝宝 A： 宝宝多大啦？宝宝 A 笑着把小嘴儿凑到妞妞耳边说：我早上坐地铁啦。妞妞说：地铁好玩吗？宝宝 A 点点头，一溜烟的跑到别的地方玩去了，留下妞妞一个人蹲在那里郁闷。妞妞问宝宝 B： 宝宝今年几岁啦？宝宝 B 非常酷地对着妞妞伸出五个指头，而后大声地说：我今年四岁了。妞妞问宝宝 C： 宝宝能告诉姐姐你几岁了吗？宝宝 C 显然对妞妞的帽子和小辫上的那两只小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饶有兴致不厌其烦地抚摸着它们，表情那叫一个慈祥，但就是不理会妞妞的提问。妞妞问宝宝 D： 宝宝今年几岁啦？宝宝 D 瞬间陷入了沉思，一旁的宝宝妈妈热情地说：快呀，告诉姐姐我们今年五岁啦。宝宝 D 非常理性地思考着，半晌忽然开口说：是五岁还有一个秋天。宝宝妈妈在一旁连忙翻译说：他是那个夏末的生日。妞妞心里顿时对这位宝宝的严谨和诗意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令人欣慰的是呀，尽管宝宝对于年龄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的，妞妞呀还是在转了一整圈之后呢，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组里的八位小朋友哦。